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、辽宁地区协会和大连市支部11月24号分别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南朝鲜各界展开斗争，迫使朴槿惠逆节下台。